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9月9号星期日，农历的7月30。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如果一夜之间人们发现自己的记忆消失殆尽，几乎全部灰飞烟灭，将是何等的痛苦。而就在几天之前，巴西这个国家就经历了这样的噩梦。当地时间本月3号，巴西人一觉醒来，发现他们有200年历史的国家博物馆在前一晚发生了火灾。经过一夜的灭火行动之后，虽然当地的消防队控制了火情，但是初步预估馆内超过2000万件的藏品只有10%得以幸存。在这场文化悲剧中，我们失去了哪些人类共同的珍宝？巴西的历史文化再去如何追溯？今天我们就和您聊聊这个来不及看见但一定要了解的巴西。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周老师您好。 你好。 说实话，周老师，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在网上看到这个标题，什么巴西国家博物馆毁于一旦，2000万件藏品什么付之一炬，我当时觉得这是一假消息。就怎么说呢，我觉得是那种标题很耸动，一个国家博物馆怎么可能烧没了，2000万件藏品都没有了，就不相信。 没错。 不知道周老师您看到这消息是什么反应呢？当时 首先啊，我实际上是先后不下10次去过巴西，实际上对这个国家应该说是比较了解，也是非常有感情。 而且您还在那住了好几年。 没错，我在那边住了超过了2年的时间，其中有一年就是在里约，应该说去这个博物馆很多次啊。 是 对这个城市包括这个博物馆、这个国家等等还是非常有感情。所以我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啊，就是可能是不是一个笑话，是一个闹剧啊或者什么的。 嗯， 因为今年巴西是一个它的大选年，是不是因为这个因素啊，然后来吸引眼球什么的。 嗯， 并且就是还有一个情绪，就是这几年巴西的这种负面新闻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多。 是 他的总统被弹劾了，经济不行了，然后博物馆也被烧了。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觉得首先我是特别沮丧，就是又有了一个负面新闻。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也是特别的震惊，就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博物馆，馆藏了那么多的这种文物，在它的这个历史中间也是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位置，怎么可能会着火？即便着火了，怎么可能会全部烧完？ 对， 所以对我的震惊 不住呢。这 对你说，可能电线短路也好，或者是因为放孔明灯烧了一部分，怎么可能完全会把这个博物馆烧光？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巴西国家博物馆您去过，所以您知道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博物馆，2000万件藏品，其实不只是一栋楼了。 对，它那个博物馆的话，实际上地理位置啊，跟那巴西最大的足球场，就是马拉卡纳足球场，2016年奥运会开幕式的举办地，也就是说跟这个足球场是相邻的。但是这个皇宫吧，我觉得就是在里约啊，算不上是特别市中心的一种位置，它的规模的话实际上是 1.6 万平方米啊，所以规模特别特别的大。然后颜色呢跟巴西啊历史遗迹啊特别相似，其他的这个博物馆等等啊有的共同的特点就是全部是黄色，大 代表皇室的这种权威啊。 是。 这个博物馆的话是一个三层的一个天井式的建筑，总共三层，有120多个馆藏的这个陈列室。 嗯。 规模特别的大，因为当时是皇帝住的地方。 嗯。 它的一些装饰的话还是很有特色的。 所以说也有人把它称作是巴西的故宫，咱们北京的故宫也是这个皇宫变成的一个博物馆。那么巴西的这个国家博物馆实际上也是过去的这个皇宫变成的一个博物馆哈。 对，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因为毕竟就是这个博物馆的话的确是当年这个巴西的这个皇帝住的一个地方，跟咱们的这个故宫有类似性。 嗯。 但是除了这个皇帝的住所以外啊， 嗯， 我觉得它还有其他的一个功能，就是这个博物馆实际上它是一个科研机构，尤其是矿物，尤其是对这个考古还有古生物动植物等等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基地。 嗯。 然后这个博物馆的话实际上是由巴西的联邦政府法规里约的这个联邦大学来代管的。 嗯。 所以就是说这个大学的相关的一些学科的话，在这个博物馆包括它的这个地下室有一些实验室，实际上又有跟咱们的北京的这个自然博物馆有点类似。 嗯。 所以是一种多功能的。 巴西国家博物馆是建于1818年，它的前身是一座供葡萄牙王室居住的皇家宫殿，也是巴西最古老的历史建筑和研究机构之一。刚才您也说到了哈，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博物馆呢有超过200年的历史，收藏有2000万件的藏品。那么这2000万件藏品是什么概念呢？从藏品量来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大英博物馆有800万件， 嗯，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是63.5万件，卢浮宫是40万件，北京故宫是186万件。所以这2000万件藏品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对， 东西是非常的多。那么我们从报道中也了解到呢，这两天也有不少巴西民众前往这座博物馆去凭吊逝去的国家记忆，还有不少人在废墟前相拥而泣，一些研究人员也进入废墟搜寻幸存的藏品。这样当地的情况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一起来了解一下。 巴西国家博物馆发生严重火灾后，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一位学生罗伯托说，这座博物馆已经有200年历史，这是历史和科研方面的巨大损失。我们学校研究生和博士生也失去了宝贵的研究材料，我们觉得好像自己的家被烧了一样，我们现在很绝望。巴西历史学家雷吉娜·丹塔斯说， 这就像是一场噩梦，我多么希望这真的只是一场梦，我可以从梦中醒来，看到博物馆还在。 巴西国家博物馆陨石展馆负责人玛利亚说， 消防员邀请我到现场，因为我能辨认出有修复价值的藏品，把这些珍宝从灰烬中挖出来。 巴西博物馆馆长亚历山大·科尔纳说，哭也是无事于补的，所有人特别是联邦政府必须全力以赴地重建博物馆，我们已经失去了部分藏品，不要让巴西人就此失去历史。 那么根据您在巴西当地的观察和了解，巴西民众此前对于博物馆或者是历史文化方面这样的一些事情重视吗？ 我的一个亲身感受啊，我觉得从老百姓的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我前后好多次去巴西的时候也去参观他们的这个博物馆包括美术馆等等啊， 嗯， 但实际上这个人员是非常少的。根据巴西的这个统计资料啊，就是这个国家博物馆啊这几年的这个参观人数大概也就是20万的样子每年啊， 去的人很少， 非常少，当然就是巴西的人口也少啊。 所以说这样的一座博物馆有2000万件的这个馆藏的藏品，我们竟然之前了解不多，可见他们，嗯，也宣传的不是特别的多哈，这个大火反而让它比以前知名好多。对于这次火灾的原因，巴西的文化部长最近就说，说大火可能是由于电线短路，或者是刚才说到的孔明灯和长明灯落到这个屋顶引起的哈。当然这个火灾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但是呢政府削减博物馆经费还有消防系统不健全也被认为是导致这个火灾的关键因素，所以这也是引发了巴西当地民众他们的这个愤怒。那么据周老师您了解哈，巴西政府之前对博物馆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重视程度呢？ 按照咱们中国人的这种做法，相对来说它的重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首先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国内的这个博物馆，它这个安检措施做得特别好， 对， 那么这一块的话巴西是基本上是没有的， 嗯， 除非你是进入这个总统府，然后你需要做安检，像一般的博物馆是不需要的。 所以有时候大家觉得去有一些地方安检很麻烦，这个真的是就杜绝了之后的很多隐患， 没错没错，能够把这个人为的风险降到最低。然后像巴西它的火灾的这个原因啊，有很多猜测，现在没有查出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它从这个着火然后把整个博物馆全部烧毁，它的这个责任啊还是说明了很多的问题啊。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说它的这个安防措施是非常不好的，也就是说如果一着火它就有警报包括有监视的这个镜头的话，那么就完全是可以避免这个问题的，那就说明它的这个安保的这个措施没有到这个程度。另外一个的话，这个博物馆虽然以前是皇宫啊，也有200年的历史，但实际上它里头是年久失修，就是包括很多地方的话都是因为啊，巴西是属于热带地区，它的白蚁啊比较多啊，整个建筑是木质的结构的话，实际上很多地方都快坍塌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使得很多陈列室是没有开放的。在这个层面来讲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建筑这个博物馆里头它的这个维护维修实际上是到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一种程度，然后再加上这个安防安保的这个措施不得当吧，所以酿成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悲剧。对， 另外呢，我们在一些报道里头也看到说，一些巴西民众认为近年来随着巴西经济的下滑，政府也没有更多余的钱来支持科教和文化事业。巴西国家博物馆的副馆长还说，他们之前刚刚从巴西发展银行得到了一笔投资，准备铺设新的这个消防系统，没想到还没有来得及铺设就已经发生了大火。那么周老师，您觉得巴西的经济问题是不是也是这次博物馆大火的这个深层原因之一呢？ 我觉得不能说是直接的原因，但是肯定是一个间接的原因，因为我觉得这几年巴西的经济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不景气，尤其是2015-16年都是超过了3%的一个负增长，那么跟当年的这个奥运会时候啊，它申办成功的那种状态完全不一样， 那种蓬勃意气风发， 对对对对对，这感觉好像就是暴发户一夜就洗平了。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就使得它的这个财政预算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不管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层面，这个博物馆的话实际上是划拨里约的这个联邦大学来代管的，那么这几年它的这个财政预算出现了问题以后啊，使得政府对这个教育包括卫生医疗等等啊这方面的这个预算是大幅削减的。根据他们这个官方的这个统计数据吧，巴西联邦政府通过这个大学向这个博物馆的这个拨款的话，实际上从2013年到2017年，就是4年的时间是下降了77%，并且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它是联邦政府教育部让这个大学来代管的，那么它的这个经费实际上是需要经过大学周转再回到这个博物馆。那么现在就造成一个局面，如果我们看巴西的新闻的话，就是大学的校长跟联邦政府的负责人是相互的打架，再加上这个博物馆的馆长，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三方的利益相关方。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个经济出现了问题，财政跟不上，做不到避免这种状况。 看到这次巴西的大火，其实也有很多人在反观我们自己的博物馆现在有没有这样隐患。比如网友青山就说，说咱们国家的这个故宫啊，是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的宫殿群，那如果要是起火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一定要引以为戒。其实故宫是有专门的消防部署的，而且已经是坚守零火灾的记录48年了。那么他们是怎么来做故宫的消防工作的呢？这样我们也来听一听故宫消防中队的副中队长罗洪洲是怎么说的。 故宫中队从1970年周总理批示从府右街当时抽调一个消防排正式进驻故宫，到现在已经48年，故宫中队就维持了一个零火灾的奇迹。我们中队现在负责包括故宫在内的周边的3.74平方公里。我们中队每天早上6点起床，8点开始组织人对故宫进行巡查一遍，每个季度中队也会组织人对故宫内的消火栓进行全面的一个维护保养。春天故宫房檐上长草了，我们就组织人到房檐上去给除草。夏天的话就是主要是防火，给故宫的水缸里面注水，确保里面有水。然后秋天的话就主要是扫落叶，冬天将护城河里面的冰凿开，确保我们出井的话吸水的话能直接吸上来，不会被冰给阻挡了。 我们中队所有人都是秉着一个信念，就是没有战功就是最好的功。 听了咱们这个故宫消防中队的这个罗洪洲副中队长的介绍，应该说能让大家放心不少哈。 没错，放心不少，包括巴西也可以学到很多。 对对，所以说其实真的是从巴西这次的这个他们国家博物馆的这场大火里头，我们也应该吸取一些教训，对我们的这个文保工作要有一些启示哈。 没错，对，包括就是刚才讲到他的这个消火栓的这个维护啊，然后定期检查等等。那么这次这个大火的话，实际上他的这个消防人员赶到了以后，打开消火栓没有水，然后到附近的这个湖里头去现场取水，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延误了。对， 消防的这个工作平时哈没有的时候做演练啊，或者来回检查，有时候大家会觉得怎么会这么麻烦啊？但是真的你要用上的时候，这些东西如果是完好的话，一下子就是救命的哈。巴西国家博物馆这个火灾，周围的好多朋友都会互相问啊，谁去看过？谁去过那儿？太过遥远了哈，周老师，坐飞机到巴西要多久啊？ 坐飞机到巴西最短的啊，应该是24-25个小时， 整整一天，这是最短的。 对，最短的。 如果要再加上转机的话，有时候就要30多个小时。 对，如果时间转机时间长，可能就得30多个小时。 刚才我们说了，这里有超过2000万件的这个文物，所以我们就很好奇，到底都是一些什么样的馆藏文物？周老师，您第一次去巴西国家博物馆去看了多久啊？ 我第一次去的话，实际上是看了将近一整天，先后去过3-4次。我觉得这个博物馆呢，首先它是一个皇宫，你可以通过里头的一些布局啊，包括一些摆件等等啊，可以体会当年这个葡萄牙王室到了这个巴西以后，他们当时的一种生活状态。 建筑本身就很有看头。 没错，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博物馆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古生物的这个研究的机构。在这里头可以看到恐龙化石，包括其他的一些古生物的一些化石等等啊。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它还有就是大量的这种动植物的这种标本，这个实际上跟当年的住在这里头的两个皇帝的这个兴趣爱好是有关的。这两个皇帝的话对生物学特别感兴趣，当时请了非常多的这个欧洲的人类学家，包括动植物学家到巴西来探险，因为当时是到了新大陆，有很多可以值得去探索的东西。大量的科学家的话，实际上就收集了大量的这种动植物的这种标本。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巴西也被称为这个蝴蝶之国，尤其是在它的这个亚马逊地区啊，就是蝴蝶的种类特别特别的多。然后我对当时的这个蝴蝶馆看得非常非常多，因为巴西的话，实际上最近几年中国人去那边的时候，可以发现就是有一种特别好的一种工艺品，就是它的蝴蝶盘。就是用各种颜色的啊这种蝴蝶，然后放在一个盘子里头，然后再用一个玻璃把它罩起来，一种很好的一个装饰品。但是后来因为检疫的这种限制，实际上这种蝴蝶盘这几年是少了， 也不让随便带了哈。 对， 所以说这个巴西国家博物馆是全南美洲最大的昆虫标本收藏的博物馆，有很多这个模式的标本。 没错， 除此之外还有现在应该说大家说到的更多的，比如说这个全南美洲历史最悠久的埃及的木乃伊和文物的收藏哈。 文物收集来讲的话，它有几个镇馆之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南美洲的这个祖先 Lucia， 实际上是有非常重要的这种科学研究的价值。因为当年我们在谈南美洲，尤其是整个美洲的这个人类起源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讲是从这个西伯利亚，包括甚至从这个蒙古地区经过这个白令海峡然后再往下走。那么这个 Lucia 的这种发现的话，实际上就提出了另外一个可能性。实际上因为这个 Lucia 他的这个面貌的特征可能跟东南亚跟这个南太的地区的这个人长得会比较像一些。另外一种假设的话，可能就是南美洲包括拉美洲的这种祖先的话，可能是从这个大洋洲过去的。 看到的最新的消息说可能是在废墟当中找到了露西亚的头骨，但是专家还正在鉴定当中。 鉴定如果找到了的话，那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啊！我觉得可以延续对他的一个考古研究。 这是其中的一个啊。 对，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就是埃及的木乃伊。因为从巴西的历史来讲的话，当时他的宗主国是葡萄牙，但是葡萄牙有一段时间是被法国占领了。然后他的这个皇室就整个就迁到这个巴西去了。巴西独立是1822年，他的第一任皇帝是佩德罗一世，对这个古埃及学是特别特别感兴趣。所以他也是通过出访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关系，运送了大批的这个古埃及的一些文物过来了。并且就是这个古埃及的木乃伊实际上是拉丁美洲唯一一个。 这个巴西国家博物馆里头，它不单单是有像露西亚这种美洲 本地的这种文物，它还有希腊罗马时期的这样子的工艺品啊，埃及木乃伊啊，石棺等等，所以它怎么来的呢？就是刚才周老师您说的，出于当时住在这里的皇帝的爱好， 对，没错， 等于是运送过来的。 是是是，我查阅文献的时候发现特别有意思的一句话，就是有一个欧洲的科学家就讲到这个皇宫的时候，就讲到哇，这么大一个皇宫只有三间房是开的，其他的房都是文物，也就是说从最开始它的这个藏品就是已经是非常丰富了，说明呢这个巴西它的一个多文化多民族的一个融合的一个特性。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陨石，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陨石， 这是1784年在巴西发现的最大的陨石，叫本德哥，有 5.36 吨重。 对，这个陨石的话为什么叫这个博物馆的镇宅之宝，因为它就是入口处，然后就放在那儿，平常一进去的时候经常会有很多人在那儿拍照，因为它重量大然后规模也大。然后这一次大火一烧了以后呢，黑黢黢的杵在那儿，然后其他的地方就没了，所以就是感觉特别的凄凉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陨石是划破长空，然后经历了火灾，然后到了地球上面，然后它肯定是能够躲过地球上的任何火灾， 可以躲过天雷地火， 没错， 你想它从空中那样子滑下来，多么高的温度都经过了，所以倒是不会受影响，但是外观就会变了是吧？ 对，外观可能会有一些损害吧， 损害哈。这次的这个博物馆大火呢，虽然烧毁了很多东西，但是其实巴西他们自身的历史文化当中还是有很多其实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吧？ 是是，对我印象最深的我觉得就是巴西的这种移民文化，就是说他全世界的民族在这个国家都能够找到，这个就跟当年巴西的这个历史包括他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种特征，因为他是大规模的这个种植园经济，殖民者到了这个当地以后，印第安人的这个劳动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是要从外面引入大批的 引入劳力， 劳力包括欧洲的移民，包括巴西有过很长的黑奴的贩卖的历史，还有包括就是咱们亚洲人的这个血统也是非常非常多，讲到这一点的话实际上就是清政府时期巴西他也是非常希望就是从中国引入大批的这个劳工华工过去，但是当时在新政府的话正面临着就是海外的华工的待遇的问题，进行国际的这个谈判的协商等等，正因为这一点的话他是回绝了巴西的一个请求，然后巴西就向日本提出了这个移民申请，日本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分多批次的啊，就是大规模的向巴西移民，所以就是说现在巴西是世界上日本除了它本土以外的日本人最多的地方。对，包括我们在巴西啊，尤其在这个它的大城市像圣保罗里约，你在街上走啊，就是从黑的冒油到白的放光，各种色调都有。 真的，如果这博物馆没有烧毁的话，去巴西去玩一玩，逛一逛，再看看这博物馆，真的是会让人开心的事情哈。网友风吹麦浪说这个世界最大的陨石找到了，估计就剩这些烧不坏的石头了。说想请教一下专家，巴西是不是有很多得天独厚的资源，现在是还靠这些资源吃饭吗？ 巴西人讲，上帝用六天创造了世界，最后一天全部留给巴西，也就是说上帝对于巴西的这种垂爱，就是说巴西基本上是可以种什么得什么，气候特别好，然后土壤条件也特别特别的好，那么它的这个资源的话那就是工业啊需要的各种矿产资源在它那里都可以找得到，尤其是它的这个铁矿石、金矿、镍矿，包括铬材料的这种铀啊，它的这个蕴藏量是非常非常大，基本上几种主要的这种工业矿产品它的这个蕴藏量的话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那么现在跟中国的这种贸易的话我们经常讲的比较多的就是铁矿石大部分都是来自巴西，大豆大部分都是来自巴西，现在比方说我们吃的这个牛肉鸡肉等等很多部分都是来自巴西，尤其现在啊中国跟美国的这种贸易纠纷，巴西实际上这个市场对我们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巴西还有石油， 对，巴西的石油它的分布很有特点，就是陆地上基本上没有，95%以上全部是在海里头， 海上的， 对，所以就使得就是说它的这个深海石油开采的技术是世界上领先的，它的这个能源结构是全世界最清洁的，所以我们现在每天消耗的都是矿石能源，但是巴西的话从70年代开始，因为它当时是一个贫油国，70年代80年代巴西是从中国进口石油的，那么现在反过来了， 但是当时那个时候因为他的这个贫油啊，他就开发他的这个生物能源， 嗯， 尤其是他的这个甘蔗乙醇， 嗯， 75年开始， 嗯， 通过国家立法，然后就把这个生物能源就发展起来了， 嗯， 然后现在的话实际上巴西的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基本上是一半一半， 嗯， 占到50%， 嗯， 全世界最清洁的这种能源结构。 嗯，确实是巴西有很多优厚的自然资源。那这次巴西国家博物馆的大火不仅让巴西痛心，也是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也都感到很遗憾。 嗯， 在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看到和了解之前呢，这些珍宝竟然就消失在大火之中了。那对于更多想了解巴西的朋友们，周老师您有什么特别想和大家说的吗？ 我觉得巴西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国家，在我们现在生活中间也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国家，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间会接触到非常多的一些巴西的元素，尤其像现在咱们国家跟这个巴西的这种合作，除了双边以外也有像什么金砖国家呀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个国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我觉得咱们可以听可以看，然后我们也可以亲自去看， 嗯， 那么这个国家的话，首先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国家，它的这个人口包括领土面积，实际上我们经常讲我们中国是世界第三大国，嗯，实际上巴西它也是仅仅次于中国，它实际上是第五大国家，很有潜力的一个国家。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国家它是一个多元文化，就是说南美洲它所有的一些要素，秘鲁厄瓜多尔的这个木乃伊，印第安人文化实际上巴西也有， 嗯， 然后像巴西的南部跟阿根廷的这个潘帕斯草原的这个牛仔文化它也有， 嗯， 然后像东亚的一些要素啊什么的，日本啊，然后中国移民的一些要素它也能够在里头有非常大的一个存在。巴西基本上都是由移民构成的，排外的那种思想是没有，因为大家都认为是自己从外面过来的，也就是说你比我早来一点而已，所以就是说这种开放的心态我觉得对于咱们中国游客是非常有亲和力的。今天我们讲这个里约虽然一把大火，但是实际上它还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 嗯， 除了这个里约的话，我们还可以在巴西利亚，也就是现在它的首都，看到世界上最奇特的一个城市，它的这个设计是最具有外星文化的这种特点， 哦， 把这个建筑的这个线条运用到极致，有大规模的这种非常有特色的这种建筑。 巴西利亚， 对对对对， 嗯， 然后在巴西的南部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瀑布，它的宽度，瀑布的流水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就是伊瓜苏瀑布。 嗯， 特别巧的就是下个礼拜一，我正好就要去巴西，去到这个伊瓜苏，我还要去到它的这个亚马逊地区。 有机会的话，了解到这个博物馆最新的情况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嗯， 好的。 火灾之后呢，巴西也向人们发出了号召，说如果您曾经拍摄过巴西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展厅，甚至是在这里自拍过的话，都可以发送到巴西国家博物馆的官方的电子邮箱，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它当时完整和美好的样子。周老师您也有拍摄过照片， 肯定有拍摄过，并且已经发送了一部分到这个邮箱了。 啊，你已经发了， 对对对对对， 是吧？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冬奥北京周期开启，9月5号至14号，北京冬奥组委面向社会广纳贤士， 55个岗位，55个名额，诚邀体育、媒体、法律、交通、餐饮、票务、信息技术、规划建设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这里人才汇聚，充满活力。 这里温暖如家，机遇无限。 请登录北京冬奥组委官网3w.beijing2022.cn 了解报名详情。 相约北京，挥洒激情， 燃情并雪，共筑冬梦。 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期待你的加入。10月起，北京冬奥组委校园招聘也将启幕，敬请期待。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8位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9月9号星期日，农历的7月30。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的这一节节目，我们将带您了解一次秘密飞行。1971年7月9号，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由巴基斯坦转到，在北京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并就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交换了意见。在这段秘而不宣的48小时北京行程中，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双方又是如何促成这次行程的？中美双方为了这次行程都做了哪些准备和努力？赶紧来听听今天的讲述吧。 1971年7月8日晚，巴基斯坦卡拉奇政府宾馆，巴总统叶海亚汗在此设下了盛宴，款待来访的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基辛格博士。气氛本来很欢乐，却不料刚吃到一半，基辛格突然面露难色，抱着肚子连连喊疼。叶海亚汗赶紧派人把他扶到后间休息，这可急坏了在场所有的参会人员。要知道，外交无小事。就在大家焦虑的声音此起彼伏之时，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苏尔坦汗向客人们宣布，基辛格博士连日劳累，再加上还不太适应我国风味浓郁的饭菜，病倒了。叶海亚汗总统马上关切地说，啊，伊斯兰堡天气这么热，不行啊，赶紧送博士去纳蒂亚加利休养吧。然而到了纳蒂亚加利，基辛格就再也没有露过面，理由呢，就是需要静养。这得是病得多严重呢？事实上，基辛格根本没病。 1971年7月9日凌晨4点，两辆挂着窗帘、通体漆黑的轿车缓缓开进了巴基斯坦查克拉拉军用机场。机场上，一架波音707客机已经等候多时。轿车停稳之后，从头车上下来的第一个人是巴基斯坦的外交国务秘书苏尔坦汗。他警惕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拉开了后座的车门。 这个时候，一个神秘人下了车。只见他黑衣、黑帽、黑皮鞋，衣领翻起，还戴了一副超大的墨镜，几乎把整张脸都遮住了。接着，两辆轿车里的人鱼贯而出，所有人都是一身黑的打扮。如果不是有车灯照着，这些人就完全融在夜色之中了。在苏尔坦的指引下，六个黑衣人悄无声息地登上了波音客机。4:30，飞机轰然而起，瞬间就消失在东方的天际。 虽然说这样看上去很酷，但是如果一个人在深更半夜也要打扮成这样出行，那只能说明一点，他不想被人认出来。而他正是病倒了的基辛格。那么堂堂美国总统的特使为何要如此瞒天过海演这一出外交大戏呢？他此行又将飞去何方？ 让我们一起回到事发的一周前，1971年6月末，美国新闻中循环播放着这样的一则消息：尼克松总统即将派基辛格博士于7月2日至5日到越南南方执行实况调研的任务，之后到巴黎同驻法大使戴维·布鲁斯磋商。在赴巴黎途中，基辛格将同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官员们会谈。 这是白宫秘书在美洲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的，此后就有了基辛格访问巴基斯坦的片段。然而故事到了基辛格秘密登机开始，就与什么调研任务毫不相干了。在这之后的48个小时里，他要玩一个失踪，去哪儿呢？一个神秘的国家。直到飞机起飞，领头的基辛格才摘下帽子、墨镜，脱掉密不透风的大衣，恢复了一个长者的风度和高官的气概。 在飞机上，基辛格和随从们同飞机上已经等候他们多时的人握手寒暄。这两男两女都穿着整齐的中山装，胸口上硕大的毛主席像章显得格外醒目。此刻所有人的表情都显得意味深长，双方用好奇的目光互相打量，难以抑制有点紧张又兴奋的心情。他们知道他们的这次握手跨越的是什么，他们也知道即将共同开始的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绝密飞行。 这四个穿中山装的人，他们奉周恩来总理亲自下达的命令，专程来到巴基斯坦。他们分别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张文进、礼宾司副司长王海荣、礼宾司副处长唐龙斌和翻译唐文胜，为的就是来迎接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代表团团长的大名，四个人早有耳闻，但直到此刻，他们才头一次见到基辛格这个熟悉的陌生人。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这可是个传奇人物，当代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当年基辛格47岁，他出生于德国一个犹太家庭，1938年因逃避纳粹的迫害，随父母迁居纽约。他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后来在哈佛担任教授。作为一个开明的共和党人，基辛格一直倡导军事外交和缓和政策。对于自己神秘的亮相，基辛格多少有些兴奋，这有点像电影里的人物。但对方的反应如同他所预料的一样，非常平静。大家彼此心知肚明，这是一次绝密的旅程，旅程的目的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看着前来接洽的中方代表，基辛格百感交集。这次旅程安排了将近一年，这里面倾注了三国首脑的努力和智慧，这其中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 1970年10月25日，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通过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将军向中国政府传话，希望展开中美两国之间的政府高层会谈，并表示愿意派出使节访问北京商讨相关事宜。 巴基斯坦是最早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与中国关系密切。同年11月10日，叶海亚汉总统访问北京，把尼克松总统的口信带给周恩来总理。11月14日，当叶海亚汉总统离开北京的时候，他带回了周恩来总理回复尼克松的口信。 这是一位首脑，通过一位首脑发给另一位首脑的一份极不寻常的外交文书。12月8日，这份无署衔、无签名的绝密外交讯息，由叶海亚汉亲自整理，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阿加希拉里的口述，传给了基辛格，基辛格再打下来呈报给尼克。两人一致评价说，这也许是二战以后美国收到的最重要的文件。在口信当中，周总理是这么说的：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而当1971年7月9日凌晨，那架波音707飞机从巴基斯坦起飞的时候，时机已经演变成为现实。作为总统特使，基辛格此行不仅要和周恩来展开直接对话，同时他还担负着一个更重要的使命，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自打上任以来，尼克松面临的局面并不乐观，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烂摊子。 军队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无力自拔，拖累着国内局势愈发动荡。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运动不断高涨，西欧各国和日本的经济力量显著增强，同美国的矛盾日益剧烈，而苏联更是虎视眈眈，打定主意要和美国争当世界霸主。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要想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调整它的国际战略。而在这种战略调整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就是改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美国当时面临的诸多问题，中国同样需要应对。1969年3月2日，中苏珍宝岛冲突爆发，苏联在两国边境上陈兵百万，剑拔弩张。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其实已经在考虑重新定位与美国的关系。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毛泽东做出决策，要解决中美两国的问题，就得同美国的当权派谈。很快，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讲，他放出了一个试探气球。是个怎样的试探气球呢？ 1970年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庆典，人们惊讶地发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的身边站着一个美国人，他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这天，毛主席显得特别兴奋，与斯诺谈笑风生。 埃德加·斯诺，大家其实并不陌生，由他撰写的那本《西行漫记》，曾是多少西方人了解中国共产党、向往红色中国的教科书。但无论如何，斯诺也是个美国人，而一个美国人能够被中国政府邀请陪同毛泽东一起参加如此重要的场合，这代表着什么呢？1970年的12月18日，中国方面的信号第二次发出。 在丰泽园书房，毛泽东再次接见斯诺。在会谈中，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话：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游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同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 毛泽东与斯诺的这次谈话内容不仅党报党刊全文刊登，还作为文件下发全党，直到基层党支部。12月25日，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 那么尼克松愿意来，哪怕是接受批评吗？他做梦都想。在之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的时候，他坦言，如果说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而到此时此刻，双方已经达成了默契。从1970年底到1971年中的半年时间里，中美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渠道，经过反复的磋商，最终确定了中方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意向。而在尼克松启程之前，由美国派出特使前往北京进行预备性会谈。会谈级别绝密。为什么要绝密？因为在二战中，中美两国本来是盟友，可是后来变成了两个敌对阵营的对手。经历了近30年的冷战，历史车轮的飞速前进赋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相互接触、改善关系的机遇，但把握机遇后迈出的这第一步注定是艰难的。这第一步到底由谁来迈？尼克松费尽了心机。 在白宫，尼克松和基辛格商量来商量去，也没找出合适的人选，因为对于这个访华特使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首先，他必须清楚美国政府的战略需要，同时还要顾及到总统的个人诉求。尼克松是指望着拿这件大事当筹码，谋求竞选连任的。 这个人要严格遵守外交纪律，明白什么是美国的谈判底线。这个人还必须具备外交灵活性。 在讨论中，尼尔森·洛克菲勒和乔治·布什都曾出现在候选人名单上。最后，两个人讨论到了富国五星黑格，尼克松表示他要再考虑考虑。 第二天，基辛格接到了总统办公室的急电，在电话中，尼克松的声音有些疲惫。想来想去，想了一夜，我看还是你去吧。以基辛格的资历和智慧，尼克松很难找到比他更合适的人选。就这样，基辛格接受了这个任务，开始了自己外交生涯上的这次绝密旅行。此时此刻，坐在飞机上，基辛格仍然能够清晰地记录尼克松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他进行的那次最后的交代。和中国领导人怎么谈，谈什么，尼克松总统都画出了明确的界限。我们来看一下7月1日这次会谈的纪要，上面是这么说的。总统告诉基辛格，如果谈到副总统阿格纽和国防部长赖尔德已经取消访台一事，要低调淡化处理，不能在谈判中显出我们把台湾给出卖了的暗示。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与苏联的关系问题等等等等，没有一个话题不像是一颗重磅炸弹。关于这些问题，尼克松给出的谈判底线是副总统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国防部不知道，国会也不知道。因为但凡走漏一点风声，任何一个炸弹都能把政府掀翻。难怪基辛格对于这次行程给出的代号是 Polo Action， 波罗行动。波罗行动这个名称灵感源自于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基辛格自比为开拓者，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此去中国途中不免遭遇坎坷险阻，可一旦成功必将创造历史。而保持绝密正是减少这一路重重障碍的前提，这就是我们开头提到过的那瞒天过海的48小时。为了这48小时，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三人领导小组，负责基辛格来华之后的谈判和接待工作。 成员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面对这个紧急任务，黄华还真有些左右为难，因为当时他已经和所有人告别，要前往渥太华了。随后在毛主席的授意下，黄华当起了隐身人。黄华到底隐身到哪儿了呢？钓鱼台国宾馆四号楼。钓鱼台国宾馆四号楼是平时周恩来总理在工作的间隙稍微进行休息的地方。为了安排基辛格访华行程事宜，周总理把接待办公室设在了这里。从六月初陆续进驻开始，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所有参与接待基辛格的人员就都没有回过家，只是为了严格保密而采取的非常措施。保密的核心地带就在四号楼的旁边，钓鱼台国宾馆五号楼。 从宾馆的平面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四五六三栋楼相隔较近，自成一体，外有高墙相隔。基辛格一行抵京之后入住钓鱼台国宾馆五号楼，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敲定的。 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呢？一个原因，保密。为了迎接基辛格的到来，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部署，将钓鱼台国宾馆里的房间都重新布置了一番，五号楼室内外的环境全部都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为了体现中国的悠久文化和民族特色，在大厅安设了明代的紫檀木条几，写字台上摆上了青花瓷瓶，墙上所有的画作也都换成了清代名画。在基辛格起居室的陈设柜里还放了十多件名贵的古玩。周总理还定下了接待方针，总共17个字，落落大方，不卑不亢，以礼相待，不强加于人。为了保证基辛格访华行程的绝对安全，周总理不仅安排了专机试航，而且还专门向外交部下达了指示。1971年7月7日，黄华召集张文进、王海荣、唐龙斌、唐文生传达命令，你们四人即日起身赴巴基斯坦迎接基辛格。此时距离基辛格抵达巴基斯坦还有不到24个小时，波罗行动的烟幕弹已经放了6天。7月8日中午，当专机降落在伊斯兰堡的时候，基辛格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总算该来真格的。 7月1日晚上由华盛顿出发，2日到西贡，5日从西贡出发，途经曼谷、新德里，8日抵达达瓦尔品地，在巴基斯坦停留4天，11日动身去巴黎。当然这只是对外公布的计划，实际上在巴基斯坦停留的4天中，基辛格会有48小时在中国度过。 对于整体行程，中美巴三方进行了严格的职责划分，8日至9日的保密工作由巴基斯坦负责，9日至11日之间的48小时内由巴方和中方共同负责，其余的时间由美方负责。美国国安委员会主任出访，无论从国内新闻还是国际新闻的角度讲，这都是一等一的大事。基辛格从华盛顿启程的时候，身后跟了几十个记者，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些重量级的媒体更是要求贴身采访，这可怎么保密？基辛格有办法，怎么无聊怎么来。 等到上了路，大家就傻了眼，基辛格博士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凭借一系列极为乏味的会谈和超级空洞的新闻发布会，只用6天时间就把众多媒体搞崩溃了。等他到巴基斯坦的时候，只剩下一个记者跟着。 是哪家的记者如此坚韧？史料中没有记载。眼瞧着记者们一个一个地退出了采访队伍，基辛格甚至会为他们觉得有点遗憾，猛料在后边，可惜呀，不能告诉你们。猛料就在当天的饭局里，也就是我们开头说的基辛格在晚宴上装病的那场大戏。主角虽然消失了，可配角的戏还得往下演。而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苏尔坦汗可能是那两天最忙的人， 他先是连夜送走了基辛格，然后又赶回了卡拉奇政府宾馆。 早上八点，在摩托车的开道下，一支浩浩荡荡的军队开出了政府宾馆，护送基辛格博士前往避暑圣地纳蒂亚家里休养。只不过在号称是基辛格搭乘的车里坐着的是苏尔坦汗和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约瑟夫·法兰德。 而更绝的事情还在后面，为了以假乱真，耶海亚汗总统要求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国防部长以及其他二十来个政府重要官员陆续的到纳迪亚加利去探望贵宾，而苏尔坦则在休养地的客厅里一一打架，抱歉地说基辛格的病情严重，不便打扰。病情这么严重，那得治啊。没关系，这些早都计划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基辛格在1971年6月底发给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法兰德的绝密信函。旅游安排注意事项，第二大项 C 小点，法兰德必须采取措施防范使馆医生前往山间别墅，最好的解决办法也许是让地面站特工打电话通报使馆内勤处。主要的游客已经感觉好多了，想单独放松一阵，如果有需要会打电话叫医生的。主要的游客指的就是基辛格，这里说的是如何防范美国使馆的医生。巴基斯坦方面想得更为周到，他们真的请来了一个医生，天天到休养别墅里给基辛格看病，而且每天向外界通报说博士的健康状况。这又是怎么回事？直到好几年以后才有了解真相的记者找到这个医生问，你知道当年你照看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美国特工人员吗？这位老实巴交的当地医生回答，我怎么知道，我看他们白人长得都一样。 这么多方的努力促成了这次开创历史的行程，在北京的48小时为什么对于基辛格来讲可以说是终身难忘？中美联合公报又是如何出炉的？这期间都发生了哪些故事？稍后回来继续我们的讲述。下面来为您介绍一下明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我们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内容。9月10号是教师节，说到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教师们，北大红楼可以说是一个聚集地。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等师长的直接指导与帮助下，进步学生在红楼汲取养分，也促进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进步思想的逐步成型。究竟这些教师有什么独特的教学理念，有着怎样的教学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在教师节这天邀请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研究员和大家一起说说北大红楼的那些老师们。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 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 董九一二五八，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九月二十三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八位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九月二十三日上午十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9月9号星期日，农历的7月30。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上一节我们说到，在时任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热情帮助下，金辛格经过精心安排，在1971年的7月开始了他的波罗行动。在经过晚宴所谓的突发疾病的人间蒸发，到登上前往北京的客机，金辛格在北京的这48小时到底都发生了什么？这期间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下面继续我们的讲述。 博士，我们到了。随行人员的声音让还在旅程中沉思的金辛格回过神来。你知道吗，博士，我是第一个进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这个随行人员激动的几乎是在喊了。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后来曾经当过驻华大使的文斯顿·洛德。当时他是基辛格的特别助理，在飞机进入中国领空的时候，这个有心人特意跑到飞机最前方，因此他很自豪地成为了当时第一个进入中国的人。在他的情绪感染下，美方代表团人员包括基辛格本人都兴奋起来，纷纷跑到飞机前舱去看。 1971年7月9日中午12点15分，搭载着基辛格一行的专机降落在北京南苑军用机场。叶剑英、黄华、熊向晖、韩旭到机场欢迎，之后悄无声息地把基辛格一行送到钓鱼台国宾馆。 坐在宽敞的红旗轿车里，基辛格好奇地向外张望，这个国家的一切都让他感到陌生和新奇。抵达宾馆没多会儿，接待人员就通知基辛格一行，周恩来总理马上将前来宾馆与他们进行会谈。于是历史上最为经典的一幕出现了。 基辛格一行四人整整齐齐地站在五号楼的大厅过道，恭恭敬敬地等候周恩来总理的到来。看得出，作为美方代表团团长，基辛格显得特别紧张，脸上的表情甚至有些不自然。 两个国家的高层领导人时隔22年的首次会面，紧张是一定，但怎么会看上去那么不自然？这里边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为了这次历史性的访问，他预备了两套衬衫。结果呢，离开巴基斯坦的时候，两个随行特工人员 只记得带文件了，精心挑选的衬衫却一件都没有带。下午三点，周恩来出现在了五号楼。 基辛格虽然有点狼狈，可周恩来似乎没有注意到基辛格的衬衣有什么问题，他热情地与代表团成员一一问候。而且令基辛格大吃一惊的是，对于他随员的所有情况，周恩来都是如数家珍。 虽然只是第一次见面，但基辛格根本就无法掩饰自己对周恩来的敬佩之情。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猛醒，自己也是做过功课的呀。第一次会谈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双方一坐下来，基辛格就迫不及待地搬出了精心准备厚达3英寸的材料汇编朗读起来。在听过了大段的开场白之后，周总理说，交谈嘛，何必照着本子念呢？基辛格说，我在哈佛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未用过讲稿，最多拟个提纲。可这次不对，周恩来总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你了。一番话大家都笑了。从那以后，基辛格就没再念过稿子。 下午4:35，第一次会谈正式开始。一坐下，气氛虽然轻松，但探讨的事情却都非常严肃。基辛格列出了7大谈判主题，内容涉及台湾问题、越南问题、日本问题、美苏关系问题、南亚次大陆问题等等。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之间存在的首要症结，这一点美国人也很清楚。因此在一开始，基辛格就先亮出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基辛格的发言很长，归纳起来有这么几点。一，美国政府你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2/3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余留的军事力量。二，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四，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问题留待历史去解决。五，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第一天的谈判，周总理是听得多说得少，只有在台湾问题上他阐述的观点最为详尽而明确。台湾向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军必须限期全部撤走，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无效。这次谈判一直持续到夜里11:20，中间吃了一顿烤鸭，但对于基辛格一行来说，再好吃的中国菜他们也品不出味儿，因为这一天过得实在是太紧张了。 为了能让他们放松放松，第二天早上，周恩来总理邀请基辛格一行去参观了故宫。下午从故宫直接到人民大会堂，12:10开始第二次谈判。能够被邀请到人民大会堂，基辛格几天以来的疲惫一扫而光，他特别高兴，因为他知道这是国宾的待遇。但是他忽视了一个要点，会谈的地点是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 作为外国人，基辛格一行很难迅速领会谈判地点所透露出的含义，但当天谈判的内容让他们很快就悟到了这一点。美方立场一直是希望政治解决台湾问题，撤军应与政治解决同步进行，这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基辛格再次搬出这些论点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的答复毫不含糊，掷地有声。周恩来总理指出，美方强调政治解决方案声言与我方改善关系必须建立在以下基础上。一，美方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必须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二战后台湾已经被归还中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政策，不支持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不得再发表台湾地位未决的论调， 在阐述完上述观点后，周总理问基辛格，如果上述问题都要留待日后去解决，那么这个中间阶段难道不是制造紧张的因素？而如果在你们的总统来访期间这些事情无一解决，那你们总统来访的成果又是什么？这话问的基辛格哑口无言，但周总理随即又话锋一转，当然我们不是为你们总统的来访设定前提，但是我们相信向解决问题的明确方向努力应该是来访的成果，因为我们一直把台湾问题视为我们的内政，我们必须自己解决。七月十日的这次谈判气氛明显与第一次有所不同，不卑不亢，不强加于人的方针在周总理的言谈举止间展现得淋漓尽致。快到六点的时候，周总理说他有一个约见晚宴要去参加，晚上十点回来。在这段时间参加会谈的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等人去向毛主席汇报会谈情况，以及在中美双方发表联合公告方面美方的意见。发表联合公告是基辛格提出来的，因为考虑到日后的逐步计划，他的这次行程注定无法长期保密，需及时发表一份双方认可的公告，并同时发布尼克松访华之事。周总理表示同意，并指定黄华、张文进参加讨论和拟定公告草案。而对于这项内容，毛主席表示尼克松来访谁也不主动，双方都主动，公告中也不写我要见他的话，要学诸葛亮留一手。留这一手可是把基辛格难倒了。周总理建议说他们可以放松放松，休息一下，看场电影，但基辛格一行哪儿还有这种闲情逸致呢？周恩来走了之后，这四个人就在庭院里走来走去，嘴里念念有词，但却显得无所适从。 根据黄华的回忆，当时中美双方各拟定了一份公告草稿，美方的稿子洋洋洒洒，大夸特夸了一通基辛格此行的意义，并说是在此行的推动下，中国决定邀请尼克松访华。而中方的稿子则很简单，基辛格来中国同中方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尼克松总统准备来中国访问。 两份稿子一对比，基辛格当场就急了，这不成了尼克松自己邀请自己访华了？讨论到这里，正好周恩来总理也从晚宴上回来了，黄华向他汇报了这个情况，大家听了以后哈哈大笑。于是周恩来马上向毛泽东汇报，毛主席边听边笑说要改要改。当天晚上11:15，周总理回到钓鱼台，基辛格他们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了。他们在中国只有48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已经过去了3/4，而公告的问题还一点谱都没有。当然，作为外交家，这种情绪是不可以在外交谈判中流露出来的。当周总理说自己来晚了，向大家表示道歉的时候，基辛格的回答是：没关系，我们刚才散步散得很好。这个很好的散步可是散了将近5个小时。周总理没说什么，而是先询问了第二天基辛格一行的出发时间，然后告诉他们黄华大使一会儿就到，他们可以继续讨论公告的事情。等黄华到达钓鱼台国宾馆的时候，双方的手里的草稿都不是原始的那份了，中方的稿子已经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由周总理润色过一遍，而美方的稿子则是由基辛格操刀大删大砍了一通。这次双方很快达成了共识，1971年7月11日清晨，全新的公告草稿顺利通过了毛主席的审阅。 当天上午10:35至11:55，周恩来总理和基辛格进行了第四次会谈。这一次双方讨论的话题已经是公告发表的时间和在尼克松访华之前双方所需做的准备了。 由于12:20基辛格一行就要去赶飞机，因此在会谈之后，周总理提议大家用最快的时间 在一块儿去吃个午餐便饭。说是便饭，但这一顿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们可是吃的最多也是最香的，没有压力了呀。 下午一点，基辛格一行踏上了返回巴基斯坦的波音707。当天尼克松总统收到了来自基辛格的一条讯息，这条讯息只有一个词 Eurek， 这个希腊单词的意思就是这事儿成了。 华盛顿时间1971年7月15日晚上10:30，尼克松总统春风满面地走进演播室，宣读了访华公告。同一时刻，北京时间1971年7月16日上午10:3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同一公告，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30，美利坚合众国第31届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在北京东郊天竺机场，尼克松携夫人率先走下舷梯，向在机场等候的周恩来总理伸出手去。历史定格在这一瞬间，伴随着这次跨越大洋的握手，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帷幕就此拉开。 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尼克松访华探路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为中美建立外交奠定了良好基础。斗转星移，现如今他已是90多岁高龄，他一生都关心和支持中美关系的发展，曾80多次访华，为中美关系大门的开启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被誉为中美外交的活化石。好了，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儿，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107.3 AM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国家应急管理部消防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结合近期火灾特点和正在开展的消防安全大检查工作，有针对性地采取严防严控措施，督促文物建筑、博物馆等单位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预防火灾事故的发生。根据通知，各地消防部门将立即开展文物建筑、博物馆等公众聚集场所的消防安全检查，开展针对性的熟悉演练，完善灭火救援预案，接到火灾报警加强第一出动，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指导文物建筑、博物馆等公众聚集场所依法建立专职消防队和微型消防站，加强值班备勤，增强处置能力。本周故宫养心殿大修正式开工，故宫的研究团队形成了33个研究课题，从建筑结构、排水系统到陈设布局、门窗花罩，从院落树木到屋内摆件，大到清宫中外文化交流，小到病虫害防治，几乎囊括了养心殿的方方面面。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大修将在2020年6月30号之前完成，此后将重新对公众开放，届时不仅将忠实地还原历史场景，而且观众还可以进入原状陈列的室内，亲身感受历史。在中国历史的广袤苍穹当中，大唐是极为璀璨的一颗星辰。国家博物馆最近推出了大唐风华展览，通过近120件套唐代精品文物，从文化、生活、艺术、中外交流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现了盛世大唐的风华。这些唐代精品文物是从陕西历年出土文物中精心甄选，能够代表盛唐发展水平的代表性物证。展览中许多精品文物是首次出馆展出，如陕西历史博物馆含羞墓的高土图、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苏亮漆马氏墓志、国家博物馆的智藏禅师舍利函聚等。 最近昌平区与观复博物馆以及马未都先生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依据双方协议内容，观复博物馆将落户昌平，马未都将向博物馆捐献6000件藏品，新馆将建于昌平新城东区，建筑面积大约 2.3 万平方米，是新城东区的重要文化产业项目，将与正德玉器博物馆、昌平文化艺术中心一起推动昌平文化事业的发展。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文化综艺节目《诗意中国》将从下周开始在深圳卫视播出。节目中，探寻者将从亲身感悟的诗意生活出发，引入当期节目主题，结合现场还原古人生活场景，对主题关键字进行层层剖析，并从百位观众中征集诗意复刻场景的关键线索，通过最后验证复刻信息进行推理。诗意中国每一期选取的主题都非常接地气，第一期节目从宴饮文化入手，除赵普、黎波的坐镇，还邀请到了徐海乔、杨迪、林依伦以及《延禧攻略》的纯妃扮演者王元可等人参与节目。谷歌公司最近宣布，它将通过谷歌艺术与文化的手机应用来为全球各地的用户带来艺术自拍功能。这个应用基于了机器学习打造的计算机视觉技术，将用户自拍跟谷歌收藏中的艺术品进行大数据匹配。当用户一拍好照片之后，就会显示出与之匹配了相关的艺术品，并且用户还能了解更多关于这件艺术品背后的信息。这将是一种有趣的获取方式，它可以让人们更加方便地了解每件艺术品。据了解，未来用户还可以在谷歌镜头这个应用中使用这个功能。女性的服装有兜越来越受到青睐。根据英国伦敦多家婚纱店的消息显示，带兜的婚纱正成为潮流新品。新娘有手捧花是欧洲的传统，不过现在新娘们更愿意带着手机、钥匙和其他零碎物品走上婚礼红毯，一兜还能体现性别差异。美国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相比于男性牛仔裤裤兜，女性牛仔裤兜平均短 48%， 窄 6.5%。 调查还发现，只有 10% 的女性牛仔裤兜容得下一只成年女性的手。很多女性也在力求衣服兜的扩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记者从北京市社保中心了解到，为进一步简化服务流程，优化系统程序，城乡居民修改定点医疗机构已经实现了全程网上自助办理，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北京市社保中心表示，从现在开始，每月5号到月底，每天6点到22点，北京市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市民可在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中，依据社保经办机构预留手机号登录，自助修改定点医疗机构。市民可以选择3所医疗机构和1所社区卫生服务站，当日修改，第二天生效。记者从北京市卫计委了解到，截至到9月1号，北京市首批8种药品价格全部都调整到位，患者同步享受降价成果。第一批涉及调价的品种包括泽科、凯美纳、艾坦等8个品种，平均降幅 4.5%。 此外，北京市还将按期落实第二批品种的调价工作，第二批将在9月30号前调价6种药品。据此，自去年4月8号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以来，在阳光采购机制下，药品价格持续下降，整体节省药品费用80多亿元，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超过 9%。广深港高铁即将在这个月23号通车，目前登录12306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网站，已经可以搜索到香港西九龙车站的站名，但输入9月20号广深高铁香港段开通运营时间后，还没有任何售票信息可以显示。据了解，目前中国铁路总公司规定的火车票预售期为30天，新线开通预售期将不受30天的限制，时间会有所缩短。票价方面，最便宜的是由香港到深圳福田的票价，价格为人民币68元，最贵的是香港到北京，价格是人民币1077元。每月月初将由上个月的汇率来调整车票的港币票价。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明天我们节目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